多谢大家俾我有机会同大家分享神嘅信息。我哋仁爱宣道会喺旧年七月就同使命宣道会就合并咗啦。咁我哋就成为一间教会。因为我哋多数听到系教会分裂嘅，咁我哋就唔系，我哋啱相反，我哋要合并。咁就冇大肆宣传，因为如果唔得嘅话咧，真系羞辱上帝嘅名。所以请大家为我哋祈祷，两间教会喺埋一起啦，是有好多好多唔习惯嘅。但我哋已经经过一年啦，我哋已经越嚟就越融合。好，今日咧同大家嚟到分享有关于我哋人生点样去面对患难嘅。我哋生活当中人生嘅不如意嘅事咧，即系十之八九嘅。咁我哋常见噶啦，咁但系最重要咧，我哋点样去解释当患难嚟到我哋当中嗰时候，我哋点样解释呢啲患难？因为如果你解释不当嘅话咧，会影响你噶，佢令到我哋人生咧嗰个路向同埋哀乐。因为解释一件事，如果系从悲哀嘅角度去解释嘅话咧，你自然有路咁悲哀落去。如果你是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去解释一件事，那你的路向就比较欢乐一点。所以你怎样解释呢，是直接影响你个人的性格的。而且你怎样解释呢，也都表达了你的信仰。我们相信神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神。我们未生出来的时候，我们的过的日子已经写在上帝的册上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心，那怎样解释我们面前所遇到的灾难呢？有些是天灾，有些是人祸，有些是意外，有些是疾病，这么多的患难，你怎样去诠释这些的事情？我们身为基督徒相信有神，我们怎样去解释你面前所遇到的，或许是你的失业，生意失败，又或许你很成功，又或者或许你婚姻失败之类，好多嘅嘢，人际关系嘅紧张破裂之类，我哋点样去解释？今日咧，我就同大家去睇直着嗱，我哋点样解释好重要吓。所以今日咧，我同大家一齐，对唔住，我睇唔到，要拧转面先睇到啊！嗰度有啊。OK， 咁我哋今日咧从雅各身上去睇一睇，因为佢身上咧发生好多事。这个人一生咧多姿多彩，当然咧佢多姿多彩就唔系好兴奋嗰种多姿多彩，系好多受苦嘅多姿多彩。我哋从佢身上咧学一学，我哋应该点样去面对我哋嘅人间嘅患难忧愁？喺雅各身上咧。我们要学习一件事，要防范一件我们常常犯的错误，就是怎样将一些我们所揣测的事当为是事实。你将一些揣测的事当成是事实，大家不要认为这件事不重要，或者是很普遍就觉得它不是一回事。弟兄姊妹，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多的误会是这样出来的，是用一些的揣测，以为是这样，于是就认定他的以为呢其实就是事实。这样就惨了，这样就惨了，很多人受冤枉的，很多人被误会的。我想问一问今天，当然我们要习惯了另一头，今天我们从雅各身上去学习一下，我们应该怎样去诠释我们所遇见的事和现象，或者怎样去聆听别人给你所讲的解释。我们要 从雅各身上 去学习。首先我们问大家的问题，你有没有被人误解过的？被人误会过有没有？有定冇啊？ 有。 OK， 咁我再问你啦，你有冇误解过人哋？ 有。咁我再问一个问题喎，两个边一个多？你误解人多啊，定系人哋误解你多咧？从你感觉嚟讲，你误解人多，还是人哋误解你多？边个多啲啊？人哋误解你多啲，系咪？因为人哋误解你，你好受伤噶嘛，你好痛噶嘛。但你误解人哋啦，冇事噶，你唔会觉得伤痛噶。所以你往往咧系认为别人咧误解你多，其实你误解人一样系唔多。所以如果我哋要减低呢啲咁嘅人际间嘅痛苦咧，我哋要面对一个问题。我哋点解会误解人？我哋点解会误解啲事情，令到呢个世界咁多嘅灾难？甚至有啲误解令两个国家打仗嘅喎，死得人多啊！喺家里面误解，伤害嘅可能净系两个人，仲有好多旁边嘅人。喺教会里面出现误解，伤害可能整个团体。所以兄弟兄姊妹，呢个系非常之严重嘅问题。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讲，就因为我是个牧师二十几年来见得多了，在教里面同样出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太过掉以轻心，对这些事情呢很快脆作出一些错误的判断。好了，刚才主席跟我们读了一段的经文，我首先讲讲这个经文的开始。雅各有十二个仔，他最爱是第几个？第十一个，最爱那个约瑟。于是呢做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给他穿。那你想想，其实其他那几个弟兄会怎样呢？当然有点不舒服啦，爸爸这么偏爱这个第十一个的弟弟。结果十个兄弟弟呢就将这个约瑟就賣咗俾以實瑪利人，咁佢就將佢帶到埃及，就賣俾埃及人做奴隸。好啦，佢點樣完呢個問題咧？個細佬嚟到揾我哋，咁而家細佬唔見咗啦，咁點解釋啊？於是咧就將約瑟嗰件彩衣咧，就染一啲羊血，撕爛咗件衫，然後拎佢俾爸爸睇。咁你大家谂一谂喎，咁你十个哥哥个用意系乜嘢？用意系乜嘢？即系话呢个细佬咧，遇到不幸系咪？咁啊，一件衫染咗血，又撕烂晒，咁啊，梗系野兽啦，野兽将佢食咗啦。嗱，而家我嚟睇一睇雅各啊，点样面对呢件事？我读一次吓。刚才主要读了一次了，我再读一次给大家深刻的印象。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然后打发人去送给他的父亲，叫他父亲看一看，你认一认这件衫是不是你的儿子的衣服。雅各看到认得，他就说了，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然后雅各呢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米甸人带着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神护卫长波提佛。这件事呢，圣经记上来记载之后呢，很简单，但也很讽刺的。十个人可以说合谋要误导爸爸，将件染了血撕裂了的彩衣给爸爸看，然后等爸爸自己解释。那爸爸怎么解释啊？衫是我的仔的，染了血又撕裂了， 咁一定係俾野獸將佢撕裂。咁野獸撕裂個人嚟做乜嘢啊？就咁撕裂就走咗咩？梗唔係啦，食埋佢啦，係咪？將佢食咗，咁即係個仔冇咗啦。冇咗之後咧，佢跟話：咁我唔見咗我最心愛嘅仔，我傷痛。商討到的地步，他不肯接受任何的解釋，不肯接受任何的安慰。他說我必須要悲悲哀哀地終老去陰間見我的兒子。哇，然後聖經最後的節怎麼說呢？他說米甸人就將約瑟帶到埃及，然後賣給埃及的內神侍衛長波提弗。咁當然最後一句咧，聖經係記載事實，係咪啊？聖經係記載咗事實，但雅各嗰個咧係咪事實啊？雅各個唔係事實，係佢個揣測。嗱，咁值得我哋睇呢段聖經噶啦。我睇一睇下，將佢歸納一下，究竟發生咗咩事咧？第一，只係一件染咗血被撕裂嘅彩衣啫，呢個係事實。咁雅各嘅推斷係乜嘢咧？彩衣咧係約瑟嘅，咁然後咧約瑟著嘅咁嘅彩衣，而家竟然係撕裂咗、染咗血，咁喺佢身上剝咗落嚟俾我睇啦。咁約瑟咧，梗係被惡獸撕裂咗啦。然後咧，約瑟係慘死，被野獸食咗嘅。我哋有時都會睇到聖經故事咧，都會有啲想像下，將自己放入去會點樣樣。大家有冇讀過但以理書啊？但以理俾個王放喺個洞裏面，有獅子坑裏面。咩？你諗下，你落咗獅子坑，然後獅子撲埋嚟，咁跟住點啊 ？kiss 你啊？梗唔會啦！開始張牙舞爪咁，又撕又裂，又撕又咬。哇！你諗咗你喺咁嘅情況之下，得唔得人驚啊？得人驚，痛唔痛啊？痛，悲痛。所以雅各呢度為佢嘅兒子想著過：哎呀，我仔死得好慘啊！咁樣死法啊！嗱，事實只係一件彩衣撕裂咗，染咗血，呢個係事實。但事後事實上面嘅解釋，是非常之可怕的。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断错了案了，他推断错了。他推断了错了，没错，彩衣呢的确是约瑟的。但是呢，约瑟并没有遇见恶兽，这个是事实。然后约瑟并没有死，这个又是事实。真相呢，約瑟是被賣了去埃及做奴隸。雅各斷錯了案。我最近幾年，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在大陸拍的電視劇，叫做大宋提對不起，我的國語又來了，因為我是國語的提醒師大宋提刑官宋慈，大家有冇睇过呢部剧啊？冇睇噶，我睇过一次，我睇完之后我话：哎呀，如果我哋世间上每个人都好似呢位宋慈咁睇事情咁谨慎嘅话咧，我哋少咗好多冤枉，好多误会。佢往往记住一件事，佢话如果我断错案嘅话咧，我可以将人枉死的，因为他是官嘛，他可以定人死定人活的。他说我如果断错案，我可以将个无辜的人叫他枉死，所以他心里非常之战惊。他说人命关天啊，如果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对另外一位弟兄姊妹这样的心，他说哇，人命关天，如果我冤枉他的话，他可能被我的冤枉殺害都不定，可能殺不到他人，但殺了他性格，殺了他人格，令他傷心。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用这样的心态去处理每一件事的话，我相信我们不会那么快就去定论断别人，论断别人的动机，或者论断别人做事的时候他隐藏 的思想。雅各断错案，跟着呢他做错选择，结果呢导致一个非常之严重的后果。你看他怎么做，他因为断错案，即是推断错了，所以他开始做一些事了。34节的话，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的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起来要安慰他，他都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你看他做了一个选择，选择什么呢？悲哀。他决定我要悲哀，因为他推断错了，他跟着你做的就是一个决定，对这件推断之后的结果做一个决定。我选择什么呢？悲哀。其实如果我们每个人看到他这样的情况都觉得很自然，是不是？他儿子死了，不悲哀。所以他做这个选择呢，也都不是说大错，是很自然的一个选择，因为他断错了案。就是因为这样，他要为他的推断错误就悲哀了二十几年，悲哀二十几年。弟兄姊妹，值不值得？他这个悲哀呢，令到他变得非常之苍老，非常之消极。他断错案，做错选择，跟着就引起他的性格的改变。以往的雅各哪里会这样苍老，这么消极的？你想想，雅各生下来，他比哥哥是迟到一两分钟，是不是？迟到两分钟。哦，咁啊，大哥哥嗰个长子嘅名分就归咗个大佬。咁我只系迟到一两分钟啫，我就冇份啦。雅各甘唔甘心啊？唔甘心啊！佢想尽办法都要将哥哥个长子名分据为己有。你睇下佢几积极，几进取。佢唔接受命运嘅安排。嗱，呢啲系雅各性格。他要争取，样样都要争，甚至见到一个他所欢喜的女子，他要非得到手不可，所以跟外父说，外父，啊，不是，那时还没外父，啊，舅父，我欢喜你的细女，这样，我跟你做七年工，然后你给个细女嫁给我。雅各心目中就是这样，世界上没有一个免费的午餐，我要的事一定要付出努力，就好像 我哥哥生下来得天独厚，他就拿了长子名分，我要得他的名分，我想尽办法才拿到这个女子，我欢喜，所以我要想尽办法要得着。哇，他的舅父听到，嘿，真的好了，从来没有人这样的嘛，有哪个娶新抱愿意为个妻子，做苦工做七年的？我们当中有什么姊妹，你的丈夫跟你为你打了七年工，你才嫁给他？如果有个这样的人为你牺牲七年的青春为你工作，然后得着你，你说这个丈夫爱不爱你？好爱你，是不是？为你打工七年，你说这个外父，你说数计计条数，借不借一个？借得过啦。原来我要嫁个女的时候，不单止要白白给人，还要拿埋嫁妆去陪叫什么，大家你懂的啦，即是要嫁妆陪她出嫁的，是不是？中国人用想就是蚀本添的。哇，现在有个人跟我做七年工，几大的答应。这个雅各就是这样，他愿意付出努力，愿意牺牲，是一个非常进取的性格。 但嚟到呢度之後咧，當佢做錯個解釋，做錯個判斷之後咧，佢變得非常之蒼老消極。你睇下點講？呢度咧就係講差唔多二十年之後啦。佢幾個仔去到埃及迪啦，見翻約瑟。當然約瑟認得佢哋，佢哋又唔認識約瑟啦。咁約瑟咧就想見一見嘅細佬。於是咧就用啲計謀，就叫呢幾個哥哥翻去咧。你下一次嚟趯糧嘅話，你記得帶住個細佬嚟。如果唔帶嚟我就唔俾糧你。咁呢幾個兄弟翻到去之後咧，食曬啲糧啦，咁就要同另外一個講：，我哋要落去再趯糧啦。但係我哋一定要帶個細佬去，因為如果唔帶去咧，我攞唔買唔到就趯唔到糧噶啦。咁雅各肯唔肯俾個仔去啊？唔肯啊！佢話：我個兒子不可與你們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們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們使我白髮蒼蒼、悲悲慘慘的下陰間去了。請問呢幾句説話究竟是積極啊，對人生抱著盼望啊，還是對著人生已經是消極到一個暗淡？這個世界不會再有喜樂的，是吧？所以你發覺雅各的性格因為這樣的錯誤的判斷已經變得非常的消極，有點像我們有時候去旅行坐飛機，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這些問題，我會想的，就是坐一下候機室的時候會想，上飛機之後飛機會不會掉下來呢？你又會不會想啊？你從來都沒有想啊？我覺得我會想啊。有一次我帶著個仔上去 Los Angeles， 他第一次坐飛機，那時才五六歲而已，坐在我旁邊，他都不懂怕的。點知飛機上咗去之後咧，佢望到下邊，佢先問我：爸爸，飛機會唔會跌落去啊？我話會噶，我話會噶。不過呢啲係意外，你唔知幾時發生，但可能隨時發生，可能佢唔會發生，係會嘅。嗱，我將啲事實咁細個已經灌輸俾你聽。而家嘅雅各咧變得非常之消極。遇到任何事情都往消極的方面處去想，你想想啦，叫個仔同幾個大仔落埃及，佢危險咪即係好似我哋坐飛機、坐火車咁嘅危險，係咪？差唔多啫嘛。但係佢所想到嘅就係呢個出意外咧，差唔多係肯定嘅。你有冇發覺啊？佢講呢句説話嗰時咧。他又很害怕，而且害怕到认为这个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他认为你不要带我仔去。大家发觉了，他已经变得非常之苍老消极。还有，就算遇到大喜的事，他都不敢那么快起落。你看看他，几个仔去完埃及翻上嚟，攞住约瑟嘅啲车，吓啲车都系靓车，好似而家我哋嘅叫 Rolls Royce 之类嘅，嗰阵时系法老王嗰啲咁嘅靓嘅车嚟接雅各落去埃及。好啦，圣经点讲咧？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而且作埃及全地嘅宰相。雅各心里什么呢？圣经怎么说？冰凉啊，冰凉，因为不信他们，即是说遇到喜事他都不敢快乐，亦都不可以快乐。大家看到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结果这个人的性格开始改变下沉。跟住啦，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的话都告诉了他。 他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啊，看到这么多东西之后，听到这么多语言之后，他的心苏醒了。苏醒了之后，他还说了什么说话呢？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啊，我要去见他一面。你想想大喜的事，二十几年没见的仔，现在会见回他了。但他所说的说话是什么说话？仍然是一些消极的说话。他说罢了罢了，我仔还在这里，这样趁我未死的时候会见他一面。他都想着死的了。所以他的性格已经到一个地步了，见到喜事他都不会欢乐的。我是51年出生的，那个年代呢是刚刚大陆辨识土改，我们乡下批斗的时候，我妈妈，我们这家被批斗得很严重的。咁我媽媽咧係抱住我兩個家姐跳河自盡，點樣知就有村後邊有人見到就救翻上嚟，二家姐就死咗，大家姐同我媽媽就救翻上嚟。兩個月之後我出世，係咁嘅處境。你知唔知我媽媽到現今佢都冇辦法去忘記嗰段嘅日子？就算最人生最快乐的时候，他都仍然没办法忘记那种悲哀。其实我们有时候想开解他，爸妈过去60年的事了，放开了，你现在来到在加拿大，在安定的社会，儿女又在你身边，你如果正在享清福的时候，为什么还想着过去的痛苦呢？就是他不知道怎样解释60年前的事。当然约瑟知道怎样解释，当我看创世纪的时候知道约瑟他怎样解释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他有一种可以说我们超人的解释，是用天上的角度去解释事情，令到他能够面对这么多的灾难都能够如理平定。好，我继续落去啊。面对咗美好嘅将来啦，佢都冇办法快乐。呢个就俾大家睇到雅各佢点嘅样。当佢跟住啲儿女坐住约瑟嘅嗰啲接佢嘅车，浩浩荡荡嚟到埃及，去见埃及王嘅时候。埃及王呢跟他打招呼，我看看这段。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的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然后法老就问雅各了，问了一句说话，他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人家只是问一句岁，你几岁啊？如果人家问你几岁，你怎么说啊？我不问女士，问男士，你怎么说啊？你就说，我今年60岁，50岁，不是说几岁就行了，是吗？你看他怎么说。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日子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四个字读给我听，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大喜的事，但他完全没有一种大喜的心情。这个就是雅各，你想不想好像他这样？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如果你遇到患难，你对你的患难的解释是错误的时候，你将会好像雅各那样的。 好啦，讲得咁多吓，我哋当然有个问题，因为所有问题都要去翻翻上上帝嘅身上。二十几年嚟，神竟然采取沉默，冇讲俾雅各听约瑟仲在。大家觉唔觉得呢个神学上非常之难解嘅问题啊？雅各唔知啫，雅各可以推断错误啫，但上帝唔会噶嘛，佢知道事实噶嘛。点解上帝唔同雅各讲啫？雅各啊，约瑟仲未死噶，咁啊够啦，唔需要讲话喺边度，总之话声佢仲未死啦。咁可能雅各就已经放心啦，系咪？如果讲埋佢听，佢而家喺埃及做宰相添，咁可能会高兴。但上帝竟然二十几年嚟沉默。你看看，当雅各听到消息，知道约瑟还在，他带着家眷就来到别士巴，他的父亲曾经在那里，他的祖父曾经住过的地方。来到这里之后呢，他就在这个祭坛上面去敬拜上帝。然后夜间呢，神在异象当中就对雅各讲过，雅各雅各，他说我才是你。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行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顺宗。二十几年后，上帝先同雅各讲约瑟会被你顺宗。我在这里想，如果我是雅各的话，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应该跳起身执住上帝的衫，你为什么现在才说我听啊？二十几年现在才说我听。上帝对雅各是不是残忍？还是他要坚持要世人去面对一件我们人常犯的错误？因为我相信上帝要让雅各经过这样的痛苦，是让我们后来的人看到有一件我们常常犯的错误。原来那里的色彩不同，你们那里 OK 看不懂不要紧，大家看不看到个字啊？看到啊？什么字啊？误判，是啦，就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误判。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要去面对这个问题。但误解这件事能够造成这么可怕的结果呢，我们应该很谨慎地去诠释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特别是一些你认为是灾难的事。首先我们问一问雅各究竟坐在哪里？记住啦，一样一样抄落嚟。如果可以就话，第一，佢系过分嘅自信，过分嘅自信。其实过分嘅自信都有理由嘅。大家你睇一睇，佢得唔到长，佢唔系长子系咪？但佢得长子名分，所以佢做咗啲事情得到啦。第一，用红豆汤同个大佬换咗个长子嘅名分。第二，假扮大佬去接受了那个祝福，是吧？得到咯。你想想，我要个嘢，只要我努力用啲鬼诈手段，是得到的。当然神认同另外一回事啦，但起码在以扫的心目中，长子名分已经买给他了。在雅各的在以撒的心目中呢，就是我祝福了给他。神认同另外一回事，但在人间所做的事来讲，雅各认为只要我肯做肯努力，我是能够得到的，所以是一个自信。妻子是这样得到你，是吧？所以雅各是一个很自信，他是过分自信。第二，他因为过分的自信的缘故，就很草率地就定论了，很草率地就做了一个判断。第三，太早 就做了个结案。结案即是说冚了人 ,that's it, 是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三个都错。我一个个来看看，首先自信，过分自信。其实我们每个人啊都需要自信，是不是？老板请你来做事，他看你有没有自信心的。你没有自信他不请你的。是不是？我们请任何的人都要找一个有自信心的人来都替你做事。这里怎么说呢？他说雅各就是过分的自信。我们处事的确有自信，需要自信，但是自信并非等于是无误。自信不等于是无误。但我们往往认为我们自信是没有错的。这个就是致命伤，是我们的致命伤。我们看看自信是怎样来的，自信的基础是什么呢？其实自信是一些从你的经验啊、常识啊、你的技术啊，或者或多或少的成见呢，夹夹埋埋成为一个 package， 成为一个包裹，称为是自信。我够不够时间啊？ OK， 经验是你的生活、你的人间处事累积起来的经验。有些是错，有些是对，无论什么都好，这些是你的经验，加加埋埋。然后常识，可能你是读书啊，当中看书啊，去研究啊，得来的一些知识。技术，可能你的手艺很强啊，有些是做事好识安排啊之类的这些技术。然后又加上一些成见，多多少少的成见。我记得我们读中学、小学都有这样的成见的。你知啦，我哋嗰时细路仔系嘛，特别啲女孩子啊，佢点讲咧？佢话啊，你咩？你出生属于咩星座噶？星座咧，你就点样点点个人？呢、这个咁样座咧，又咁样嘅性格。然后又睇一话啲咩咧？血型啦吓 ，A 型又点样 ？B 型又点？又 AB 型又点 ？O 型又点样？嗰啲人嘅性格点点点点啊？咁你听听埋埋呢啲咧，咁你差唔多已经有啲啊，有个概念啦，弟兄姊妹。如果咁简单嘅话，我唔需要睇人，我同佢验血得啦。其实唔系咁简单噶嘛，但系奇怪，我哋收收埋埋好多好啲咁嘅类似咁嘅成见之后咧，就成为你嘅自信嘅基础。我记得我哋广东人啊，香港人啊，我哋特别对上海人咧有种顾忌，觉得上海人好啊。好狡猾嘅，其實上海人喺我哋廣東人一樣啫嘛，不過我哋覺得佢係狡猾啲嘅。我記得我哋教會，我以前嗰個教會嗰時咧，一清一色台灣人，咁後來咧就有一個上海人嚟到我哋當中，嚟到我教會當中。離區嚟咗之後兩三個禮拜，佢同我講：牧師啊，我要走啦，我唔能夠留喺度，因為冇人理我嘅呢度。咁我同佢講：我弟兄。你忍耐一下，而家佢哋个个嚟观察紧你，嚟观察紧你。你忍耐一下啦，你俾多我两个月，我担保佢哋同你成为好朋友。咁佢听我话，结果咧佢发现呢群人其实好欢喜佢。嗱，我哋都系咁样噶，有时唔系睇嗰个实际嗰个人，睇佢边度嚟嘅，啊。我哋又話咧，猶太人好好愛錢嘅，貪錢嘅，又話咩啊 ，Irish 啊嘛 ，Irish 之類，好多標籤我哋係放喺一同啲唔同嘅民族或者唔同嘅國家裏面嗰啲人身上，呢啲就成為我哋嘅自信當中嗰啲嘅基礎。但諗下，我哋自信當中夾埋咗咁多嘢，裡面亦都有啲咧係未經過判斷、未經過審核嘅嘢，就成為我哋嘅所謂自信嘅基礎。你諗下咁樣嘅自信會唔會出錯咧？當然會啦。過分依賴自信，其實講上嚟就係驕傲。我點解咁講咧？因為当你过分依赖你的自信的时候，你是认为只要凭你一个人的见解 就足以掌握事实。凭你个人的见解，你就认为你已经掌握了事实。雅各是不是这样？他见了一件衣服是他的仔的，撕裂了染了血，所以他的判断就一定是被猛兽撕裂吃了。这些是凭他的自信去解释的，因为他有看过羊，他知道猛兽吃羊是怎样，他知道。其实世界上面意想不到的事太多了，我们要承认这件事实。雅各就是他想都想不到，我任他怎么想都想不到，竟然我是约瑟被人卖了去埃及，而且卖的竟然是他的十个仔。我想雅各想怎样想怎样幻想都想不到一件这样的事，但事实就是这样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推断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过分的依赖你的自信，你的自信是会错的，因为世间的事想不到的，令人想都想不到的，发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由于是过分自信，跟着带来下一个继续错位的，怎么错法呢？草率定论。因为过于自信呢，他就疏于修正，他不会再去调查，他不会再去找证据，一见到即刻就做那个决定。他怎么说呢？他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裂了，撕碎了，做了一个定论。他有没有去调查？有没有去啊？没有啊。他甚至连问都不问那个仆人，你在哪里执到这件衣服？问都不问，也都没有什么要求，你带我去看一下现场是怎样的。没有啊，没有啊。就因为过分自信，所以很草率地就做了个定论。所以他不会问几时死的，地点在哪里啊？没有啊。其实这个局很容易识穿的，只要你带我现场看一看，就立刻见到究竟我的仔是不是被耶稣吃了。他因为没有这样的调查，没有这样的去追究，所做的定论一定会有错，就是因为缺乏了有力的证据和根据。我们弟兄姊妹相处是这样的，我们往往因为别人说一句说话，我们听了你心里面不安乐，或者是觉得痛，我们不会去调查究竟事实是怎样的，而我们用很多猜测对方的心意是什么。我讲个例子给大家听下，这个发生在我以前的教会里面。有一次一群弟兄姊妹开了个会，欢迎新朋友来。他们开会的时候就决定什么人我们邀请，什么人我们不邀请，因为资源有限，地方有限，预备食物有限，不能够全教会都出现，然后请几个新人来，不可能的。所以就决定了说，凡是有邀请新人的来，他自己都可以来。如果你没有带新人来，你就不要出席了。好了，这样了。结果呢，有一个人说，你为什么不请某某人啊？他是我们教会某某某人啊。于是执着那个负责人呢，就追问他。追问得耐，这个负责人有点气了，有点躁了。然后就说很大声讲这句话，我为什么时候要请某某人？然后那个不好彩那个某某人听到啊，你说想想那个某某人怎么想法呢？那个某某人怎么想法呢？哦，原来我那么不重要的，那我们同工就没什么意思了。 是不是他想多了？他没有，他没有听，他前后没有听，是听到那句，但对方讲这个说话，那个人说完全是没有意思，说这个人不重要。但我们呢，人际之间讲说话就一句这样的说话，你听到你就不会去调查究竟实际是怎样，就用一句说话，你就跟着就做一个推断，哦，原来我讲不重要，我在某弟兄的眼中原来是虽然是同工，但是竟然是这么不重要的，那他没有调查。好了，过分自信，草率定论，跟住呢，他太过早的去结案，最惨是这个结案，因为结案等于什么呢？吸了人，That's it。既然做了定论，咁跟住可以做结案噶啦，啊，结案咧就系你相信已经得到事实嘅真相啦。好，睇住啦。嗱，你睇一睇，佢嘅儿女起来安慰佢，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嘅父亲就为他哀哭。嗱，佢定案啦，定咗啦。定到一个地步，人哋安慰嘅说话佢都唔听，唔听。就系、如果有人做一个另外嘅解释就，佢唔听，定案啊！要记住啊，警察局里面咧好多堆积如山嗰啲叫案，原案。咩叫原案啊？即系冇办法解决，冇办法查。即是找不找不到任何的头绪，也都没有证据来继续查他。很多这些原案的。他有个房特别装晒这些原案，一个箱子装晒在那里。你和我人与人之间的相似，可不可以留个地步将这件事情当成是原案呢？如果你没有办法去解释，没有办法去调查，没有办法去知道个内容的话，你可不可以将它放在一个地方称为做原案呢？不要这么快给它结案呢。世间很多冤枉的案就是因为急着要结案，上头给压力了，我总要找个人去顶的了，结果找到什么人去顶呢？无辜人去顶。所以如果我们说在主里面，耶稣基督里面，彼此是兄弟姊妹，彼此相爱的话，我们一定要留这个空间，就是你无论你对某一个人有嫌隙的话，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你都没办法调查，你就用爱心将这件事放在一个原案底下，不要这么快做结案，因为结案的意思就是你定了对方的罪，是这样的，他是这样对我的，其实未必，未必。所以遇到难明的事呢，你可以容许它存在，没有必要一定要勉强去做结案的。这个是圣经给我们从雅各身上看到的，我们可以做的事。所以圣经怎么说呢？他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里的意念。记住保罗教导我们，不要彼此论断，就不要那么快结案，不要那么推论定案。因为有些东西称为叫做隐情，这些隐情呢是到我们的主来到之后才显明的。所以我们不要那么骄傲，认为我们的自信所做的推断就一定是事实，不是事实。如果你没有能力去调查，也不是这个位置这样的岗位去调查的话，不关你事的话，你就当它是原案就好了，不要勉强去做任何的推论。所以 我们要解释一件事情的真相呢，就千万不要犯雅各的错误。大家记不记得他是哪几个错误？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过分自信，过分自信就取一个错误的推断，是不是？我们不要过分自信，要承认自己是有限的，我们不是上帝，我们没有可能知道事情的全面，我们看事情都是片面，永远是片面。第二呢，草率定论。你要记住一下，你要细心的调查去推理一件事。我们叫什么上面上写着，生的要见人，死的呢要见尸，即是要用咁严谨嘅心态去处理啲事情，免得你误会人。第三咧，过早结案啦，容许我哋有限嘅，有啲事情我哋唔知嘅，谦卑一啲，承认有啲事情我哋系冇解决嘅，只有上帝先可以解决嘅。听住冇人点啊？以后点样彼此对待？大家一齐祈祷下。神啊，多谢你，你教导我哋心里面不要因为恶人而心里不平，总要将我哋嘅事去交托俾耶和华，然后仰赖佢。佢必使我哋嘅公义，好像正午嘅太阳一样，主与我哋每一个喺你心里面前，都存着无愧嘅良心，对别人一啲嘅说话、一啲态度，存着谨慎、饶恕、恩惠咁嘅心态，因为我哋知道事情嘅背后好多隐密嘅事系我哋唔知道，我哋唔敢用我们的自信去论断我们的弟兄姊妹。主啊，愿我们一起去学习这个谦卑的心，一个包容的心，一个积极的心。求你恩待我们，在我们这样的关头去解释我们的遭遇的时候，你给我们一个在你面前安静等候的心。你们祈祷奉靠我们主耶稣的名，阿门。